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4集，封赏。李建恒这次进了陆平烟的爵位，却没有任何实际升调，陆家仍然只能做头吃不饱的耕牛，在边郡继续累死累活。他们面上是得了光，可里边全是糟蹋的意思。陆家如今的困难有一半是因为萧家，所以萧迟也不能毫无表示的就接旨，圣旨能下来，昭示着内阁也点了头，那么这命令是肯定收不回去的，没有天子改命的道理。但是萧迟也绝计不能就欢天喜地的接了，他就算是磕头耍横撒泼打滚，都得给陆家一个态度。李建恒能糟蹋陆家，因为朝廷拿着他们，凭的是强权。萧家不敢，因为两家素来以兄弟相称，凭的是情谊。这情谊若是坏了，萧家就失去了东南方的助力。萧迟也跪到了天黑，福满也不敢擅自坐下，捧着圣旨在一旁站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门口有疾步声，来了个太监急声传令： 哎呀，总督快别跪了，起来吧，你皇上传见呢。 萧迟也二话不说先跑起身上马就走，福满又赶紧跟着上马。看着萧迟也没有疲惫之色，他也不敢抱怨。明礼堂灯火通明，李建恒坐在龙椅上，听着人传报萧迟也到了，他也不叫人，仍旧坐着苗字。萧迟也没有通传不得入内，便只能跪在明礼堂外边。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才洗刷过的地板上残留的凉水渗湿衣袍，满院太监轻手轻脚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李建恒对着琉璃灯发呆，他在这寂静的夜里想了很多，待他回神时已经丑时了。他又坐了一会儿，忽然起身向外走去。宫娥退避，太监跪地，地上的影子叫人踩着。萧迟也没抬头。李建恒俯瞰着萧迟也，他从前都是仰视萧迟也，他们在街上一块混的时候，萧迟也算他大哥，他们称兄道弟，做的浑事很多，李建恒自认为是掏心掏肺的待萧迟也。他们怎么走到了今日这一步？李建恒身着明黄色圆领展袖袍，扶着腰间的琥珀束带，一步到萧迟也身侧，看着那巍峨宫檐上的皓月，酝酿片刻。 此刻没有旁人，我们谈谈。 清冷的月光铺洒，随风写出寒意。 你平素胆子不是很大吗？这次给你个爵位也能把你吓成这样？ 与理不合，与法难容。 李建恒踱步。 别跟我讲这套，你从前就不是讲理的人。南陵猎场以前我们还是两肋插刀的好兄弟，南陵猎场以后我们便是如隔天堑的真君臣。策安，我做了皇帝，你做了总督，这不好吗？干什么要与我这样拿桥？赏你的你就受，畏畏缩缩的，真不像你萧策安。 萧迟也听出点意思。 金银财宝皇上赏，我紧着磕头谢恩，但爵位不成。我入仕六年，在去都先后没什么能拿上台面的功绩，如今得享天恩，摇身一变成了侯爵，心里不踏实。 李建恒嗤之以鼻。 这有什么不踏实？按照情分早该封了，内阁管着我，事事挑剔，我不是一直没机会吗？这次也是你自己有能耐，早前陆平烟受封不也就是他在边郡击退了边杀骑兵，你在去都护驾做的也是守卫大周社稷的事情，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同。 内阁既然有异议，那也不急在一时，不能伤了老臣的心。 老了就冥顽不灵，不知道变通哪行？ 那些做皮肉买卖的都知道因时制宜，挨着气候换着玩，他们做大臣的却整日抱残守缺，忒没意思。这次我遇险在下边躺着的时候想了许多，我既然做了皇帝，一味啼哭也不是办法，人总得想法子活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是听不进道理，言之有理就说嘛，我还能砍了他们的头不成？好比这次我要封你，阁老不同意，非得带着人在御前闹，说我做事草率，我为着这事辗转反侧，你听听，他们还说我草率。 李建恒说着回头，带着的一扇关上金龙闪烁，融在月色里显得贵气逼人。他没叫萧迟也起身，顿了好久才继续， 我是皇帝，不能朝令夕改，这旨意既然下了你就接，今日已经驳了我的面子，但咱们是兄弟，我不计较。可你再这么跟我犟，就不是兄弟之间能说清楚的事情了，咱们谁面上都不好看，成吗？ 萧迟也沉默片刻。 皇上，这事不成，马上督察进了陆老将军的爵位是好事，该的，但我不成，我不接是为着皇上的脸面，我是皇上一手提拔起来的人，如若不能适时服众，以后还怎么为皇上办差？管兵马的都好面子，您把这面子给陆老将军，我跟着沾光。 你百般推辞，到底是为了我的面子，还是为了萧家自个儿的面子？你不说，你就以为我真的不明白吗？ 李建恒盯着他， 我们兄弟肝胆相照，你却一直把我当作傻子看。我赏你为了情义，你推辞却是为了私欲。我叫你把话讲实在，你还要跟我绕圈子。萧迟也，你有没有良心？ 李建恒这一声喝问，掷地有声，在凄清的夜里隐约回荡。 你怕得罪陆平烟？你为什么这么怕得罪陆平烟啊？ 李建恒猛然甩袖， 你还敢说对朕是忠心耿耿？你满心为的都是你自己，你不敢说啊？朕替你说，你怕得罪了陆平烟，坏了你们两家的情分，日后不好再相互照应。可朕问你，萧陆各自守荣，你们要相互照应什么？ 萧迟也收紧拳头，骨扳指卡在虎口的位置。李建恒指着萧迟也， 你们都是老虎，你们都惦记着屈都，朕不过试探你一番，你就原形毕露了，兵权勾结，萧家想和陆氏做同党，然后干什么啊？你说干什么？ 萧迟也倏然半撑身，他身形健硕，这样单膝跪着宛若蓄势待发的豹子。李建恒立刻后退几步，惊魂未定的看着他。萧迟也眉眼凶悍，他看着李建恒， 干的当然是鞭杀秃子。六年前中伯兵败，我大哥彻夜不休前来护驾，磁州一役何等凶险，陆广白更是手提长枪，口咬匕首，酣战三夜才得以突围，立刻马不停蹄地赶来解去都之难。皇上今夜所言，诛的是萧陆赤诚忠心。我今日不受爵位，没错，就是因为陆平烟，但更是因为边陲诸将的忠心不乱。我萧策安酒囊饭袋，承蒙皇恩，在这去都里既无生死之忧，也无出战之仇。我若是都能高居侯爵，今日仍受边陲疾苦的七大帅陆将军该如何作想？ 说到底还是为了你自己的亲民。 萧迟也字字铿锵， 我是混账命，皇上却是盛世君，为着这点功劳封赏，坏了诸将待皇上的心，到底是我萧策安亏了，还是皇上亏了？ 李建恒面露犹疑，萧迟也穷追不舍， 此事若真是我为勾结陆家做的表面文章，那么海阁老又为何力劝皇上？皇上，您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三次救驾先帝指明的海良仪吗？皇上屡次遇险，紧接着封赏失衡， 谁在教唆皇上，谁就是罪该当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